晚上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一座城市的魅力不在于它有多高的楼、多宽的路、多少豪华的 shopping mall， 而在于这些建筑里生活的人，在于这个城市内在蕴含的文化回忆，或者说一种韵致、一种味道。那今天我们打开文化之门，就要跟您聊聊北京城的味道。介绍一下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作家、文化学者、北京金牌阅读推广人崔代远先生，欢迎崔老师。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代远。 崔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还有我们本期节目的选题策划人文杰，欢迎文杰。 大家好。 节目的开始呢，给大家准备一道互动的问题。北京人有很多讲究啊，在用词方面也是这样的，有自己约定俗成的东西。比如说北京人喝酒不叫喝酒，爱喝酒的人叫酒猫或叫酒腻子啊，守着酒缸从中午喝到这个天擦黑。那么咱们说他慢慢喝慢慢咂摸着，这种喝酒方式叫什么呢？ A 品， B 慎， C 透， D 吃。您认为哪个是正确的？今天崔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是因为他的一系列作品，其中大家可能最熟悉也是最早接触的一本《京味儿》再版了。在上周六这样一个深秋的午后，我们的文杰也是来到了四合书院，体会了一下北京的韵致、北京的味道。先请策划人说说他的感受。 崔老师也是联系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景，一个四合书院，这么一个非常有文化氛围的这么一个小院。当然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崔老师对于咱们这本书的介绍，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他是不是写的就是北京的滋味啊，是不是讲北京菜的呀，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正如刚刚主持人所说的，他这本书里面其实讲的是一个关于北京的文化，关于人的感情。节目虽然不是一个图书类的节目，但是呢作为一个文化节目也是非常有必要让大家来了解一下的。 我觉得崔老师当时选那个地儿啊，也是花费了心思，让参与者有一种沉浸式阅读的那种好的体验。那用简单的话说说您的京味儿，啥是京味儿啊？ 所谓京味儿呢，其实不光是北京的这些知识，京味儿呢是北京人所特有的这种生活方式，还有呢在北京的生活方式里体会的这种独特的韵致。京味儿这本书呢，其实应该是八九年前就出版了，当时呢应第一版呢以后呢就非常受读者欢迎，陆陆续续应该是重印了得有八次。那么现在呈现给大家的呢，实际上是京味儿这本书的增订本，它在第一本书的基础之上呢又增加了大约三分之一左右的新的文章。再有一个呢让我特别欣慰的是，这本书居然有一个盲文版啊，可能一般读者呀接触不到盲文版。盲文版的书，这么说吧，除了那种教学按摩的这种一般的大众阅读的书很少，那么京味儿这本书呢可以有盲文版，这也是让我非常欣慰的一件事。 那现在我们就来播放一段10月27号下午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在北京四合书院里采访的一段录音。 其实什么叫美食，美食没有一定之规。你比如说北京人爱喝豆汁儿，这个苏州人那就不爱喝豆汁儿，没有什么对错之分。而且美食呢，我认为是一切文化的基础啊，它最牢固的最顽强的融在人的骨子里，形成了一个地方人的精气神儿。那么在京味儿这本书后来的吃货词典里有专门写了这个观念，所以京味儿这本书它的体力是春夏秋冬，哎，感知四季，这就叫顺四时。这本书它的结构呢跟别的书不太一样，首先呢它不是一个菜谱。京味儿这本书呢它是写菜后头所蕴含的情感还有故事。 刚才我们听到了在现场啊，崔老师在和现场的读者还有听众观众娓娓道来，在讲述自己京味儿里的味道。其实吃不简简单单是吃啊，衣食住行它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吃背后蕴含着非常深刻的文化。比如说现在正值北京的秋天，这个时候我们的食欲似乎更加旺盛啊。那北京的饮食最讲究应时当令，这个时候北京人会有什么样的吃法，还是吃法中有什么样的讲究？ 饮食啊，其实是一切文化的基础，它最能反映一个地方人的精气神儿。你比如说吧，北京人到了深秋喜欢吃点什么呢？首先就得说爆肚。你看这老北京的知识，好多外地朋友啊不知道，说爆肚是什么？爆肚呢，其实就是羊的胃。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羊啊，它是反刍动物，羊呢有四个胃，但是羊这个胃呢，你要在厨师的眼睛里啊，它又分成不同的部位，所以呢，北京人呢，他口比较刁，他可以把这一个羊的胃啊，切成这十几个部位分着爆。你看，在家里头啊，有吃涮羊肉的，可在家里头啊，几乎没有能爆肚的。 今天晚上我们家爆肚啊， 是吧？这很少见， 技术难度太高了。 为什么呢？因为爆肚啊，它需要眼疾手快。啊，因为这羊的胃它不同的部位，它受热以后啊，老嫩程度啊，包括它这个缩水程度啊，都不一样的，所以呢，它需要很强的这种功力啊，不是说，一连两年就能够爆好的。那么北京人到了秋天爱吃什么呢？爆肚。到哪儿啊？爆肚店，哎，一定要到外头去吃。有一句话嘛，叫爆肚爽似秋，是吧？而且爆肚呢，其实呢，它应该算是荤菜，是吧？你看这是动物性食品嘛，现在咱们讲，可没听说谁吃爆肚吃撑着的。 嗯， 为什么呢？因为它几乎没有油水，是吧？ 对。 所以呢，我把它叫什么？叫荤里素，它都属于这种品尝性质的，哎，过瘾的啊。它主要呢，体现的是这种吃本身带来人的这种情绪 愉悦。 哎，没错， 它不是温饱层面的，说我要填饱肚子，而是。在生活达到一定的物质水平基础之上，我要享受美食带来给我的愉悦啊！而且吃爆肚这个事儿，充分的就证明了孔子说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只有北京人这么吃，特讲究的地域的人才能这么吃爆肚。所以它其实背后蕴含着我们北京人特别讲究的一种文化现象。 哥，特别是老北京涮锅的时候，就会放上一盘爆肚，您先吃着，吃完了之后，正好火锅也开了，就开始吃了。 有这么一个吃法， 对，会给你配一那么一盘。 对，配一盘， 但是你要专门吃呢，你就去爆肚店。 对，专门吃呢得去爆肚店。 对 啊，其实北京秋天的饮食还是很多的。 嗯， 你比如说咱们老说贴秋膘，贴秋膘是吧？啊，实际上我觉得最好是什么呀？吃烤鸭子呀。啊，你烤鸭这个东西其实最适合秋天吃，它不适合夏天吃，因为夏天呢它潮，烤鸭呢它吃的是个脆生劲儿。啊，那么你在秋天呢，你可以去吃吃北京烤鸭子，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嗯。其实刚才说到秋天贴秋膘啊，爆肚羊身上的，我们崔老师这本书《京味》里头其实就有一篇叫《北京的背后是大草原》，很多读者特别喜欢这一篇啊，里面很多细节其实很好玩。我们现在就再来听一段来自现场的录音啊，《京味》的一段朗诵，《北京的背后是大草原》，为大家朗诵这篇文章的也是著名的主持人马宗武先生，马老师，我们来欣赏一下。 北京人爱吃羊肉，还因为自打元大都时候起，这里就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身为游牧民族出身的元代和清代统治者，对北京的饮食习惯自然产生了引领作用。元文宗朝有一位负责皇宫里饮食调理的饮膳太医呼思慧，在总结前辈食疗文献并汲取当时民间饮食经验的基础上，编撰了一本书叫《饮膳正要》，书中把羊肉归为巨珍异传之地。在其所记述的94种元朝宫廷膳中，有70多种是以羊肉为主料或辅料的，而且烹调技法复杂多变。此外，从元大都时开始，北京还是回族的聚居地之一。正是由于受到蒙、满、回三个民族生活习惯的深刻影响，北京的汉族人在吃上那也对羊肉情有独钟。经典的北京菜也有很多是用羊肉做的，比如烤羊肉、涮羊肉、爆羊肉、烧羊肉、蒸羊肉、熏羊肉、爆糊、塌四壁、炸羊眼，还有白水羊肉等等。 其实一个地方的这个饮食文化、饮食习惯一定和它地域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地理的、气候的啊、人文的综合的因素影响。 嗯， 比如说元代 北京人其实就开始吃羊肉。 北京你看啊，咱们老说北京有3000年建城史，1000年建都史哈，还有一种说法呢，北京是860年的古都。实际860年从什么时候开始说呢？就是从元大都的时候开始说啊。那么从元代的时候，因为受到这个民族的影响嘛，那会儿北京人啊就已经开始吃羊肉了。但不光是元代，你比如说在清代啊，也是受这个满族人的影响，也是吃这种羊肉。其实我印象里，我小的时候，我们家因为老北京人，说实在的，吃羊肉就是比吃大肉要多。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北京它这个地理位置哈，它离内蒙古近。那么内蒙古的那些羊是怎么来的呢？不是像现在哈，现在都处理好了之后拿卡车给运过来，火车运过来。当时不是，当时是把内蒙古的羊从张家口轰着过来，一路呢吃草， 就是羊是腿着过来的。 哎，没错，哎，腿着过来，而且呢一定要喝玉泉山的水啊，这么着把这个羊呢给赶过来，吃的是这种活的这种感觉。 这羊一路都在运动啊，而且这饮食特别均衡。 对， 而且关键它是水，这个可不是咱们普通老北京人就能喝上的玉泉山的水。 对啊，你看，所以这个羊呢进来以后呢，这口感呢应该是很好。所以那阵儿在北京每个胡同里啊都有羊肉床子。羊肉床子是干什么的呢？羊肉床子呢不光是卖这种生鲜肉，它也做这种加工。你比如说北京人爱吃的烧羊肉，其实当时每个羊肉床子都可以做的啊，这样。而且当时呢卖这羊肉的特点是什么呢？叫指哪儿拉哪儿，羊身上没有糟蹋的东西。 嗯， 它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吃法。你比如说涮羊肉，那是哪儿啊？上脑跟后腿儿啊。你比如羊的那两根那个通脊， 嗯， 它就不能涮着吃。为什么？因为它太嫩了，涮着吃就糟蹋了，是吧？那就干嘛呀？你比如说做塔斯密这么一个 吃法，蜜汁羊肉。 对啊，你比如说那个羊的肋巴上那儿是吧，这个肉呢它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好，但是呢它适合炖着吃。哎，有点筋头巴脑啊，哎，吃的那个口感非常的好，味道呢也非常的足。全羊席，全羊席不是把一只整羊给它蒸了或者是烤了，这不叫全羊席。全羊席一定是拿这个羊身上的各个不同部位做出不同的菜来，非常复杂啊。传说有70多道菜，说实在的，这个呢我也是只是看到了这些个资料哈。 嗯， 因为你比如说吧，它这个羊的这个叫什么上膛啊，它叫烧天梯啊，羊的这个羊眼啊，它叫龙珠啊，等等，就是不同的部位不同的做法啊。 嗯，就体现了北京人无论在什么方面，包括饮食方面那种精致的生活的追求。其实说到这儿啊，您说70多道菜不知道有没有经过考证。其实我们这次增订有一篇文章叫大街上吃不到宫廷菜啊。其实崔老师在现场还说到了，说究竟有没有宫廷菜还有待考证啊。咱说说这事儿吧。 宫廷菜首先它肯定是有的，但是大街上现在挂牌子的那些那未必是宫廷菜。为什么呢？这道理很简单，首先当年吃过宫廷菜的人现在全不在了。就是改革开放以后，当时呢好多外宾啊来到北京就说咱们这个有没有宫廷菜啊。那阵儿呢这个廖承志副委员长专门负责这件事儿，就召集了当时还在世的一些跟清宫有关系的这些个老先生回忆，然后复制了一些所谓的宫廷菜，是这样的。那么我呢确实看过一些资料，宫廷菜它是什么呢？首先咱们如果去故宫你就会明白了，宫廷菜不可能有这种爆炒的。为什么呢？因为这御膳房离皇上吃饭那地儿很远，他得从御膳房做完了以后他得端过去，端过去以后大伙儿知道他有一个环节叫长膳， 嗯， 是吧？他得保证皇帝的这个安全。所以呢真正的清宫的菜都是什么呀？煮的、炖的、烩的啊，都是这种东西， 就咕嘟炖的那种。 哎，对，没错，它都是这种东西。为什么呢？它能够保证它这么说吧，半个钟头之内它不会变形，不会这个口感变化太大，它是这样的一个。还有呢就是也是文字记载哈，你比如说这个皇帝哪天吃了多少道菜，皇帝据说啊说吃100多道菜哈，这是有记载的。但皇帝爱吃哪个菜一定没有记载。 嗯， 为什么呢？因为一旦皇帝爱吃哪个菜被底下人知道了，皇帝就 很危险， 为这件事付出生命的代价， 就不会尝过三口啊。 对，没错，这个也是很多典籍里都确实是这么记载的。 对， 所以大街上说的这个宫廷菜啊，这个东西不好说。 您刚刚这么说啊，让我想起来刚刚过世的金庸先生，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做《鹿鼎记》，讲的呢就是康熙年间的事儿，说的是这个主角啊韦小宝，他是御膳房的主管，然后底下的太监呢就跟他说，咱们这个给太后和皇帝吃的东西不能说是特别稀奇古怪的，不然的话万一这主子要是喜欢上了，而咱们又拿不出来怎么办呢？这不得上吊吗？然后韦小宝就跟他说，咱们主子比较圣明，不会犯这样的错误的。然后他手底下太监赶紧就跟着解释说，是是是，这都是前明留下来的规矩，到了现在咱们的主子就好伺候多了。当然这个只是一个细节，它不是咱们小说的主要内容，但是从这一个小细节当中也可以看出金庸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掌握程度。金庸先生一生写了15本武侠小说，给我们带来了那么多的精神食粮，在这里我们也深切地缅怀金庸先生。 头顶一片天，无限快意到目前，微笑看看今朝，天也从人愿，年轻的野心尝试战胜自然，随意试试身手，接受挑战，但若上了顶峰，心境已渐变，从前无愁是我不自甘。 这个呢是金庸先生的小说《鹿鼎记》改编成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叫做《头顶一片天》。我们回过头来继续来聊今天的节目哈，京味儿。崔老师，您的书里头到了，其实很多宫廷菜，它吃的不是菜的稀奇古怪，而是工艺。 嗯，没错，不光是皇帝，其实过去老北京人都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不吃稀奇古怪的东西。你比如我父亲当年在世的时候，他很多东西他都不吃的。你比如说蛇，啊，他不吃，他那阵儿他到南方去，然后他不吃这个，啊，什么这个猫，啊，什么兔子，这些他都不吃了，啊，他只吃什么呀？这么讲吧，就是咱们平常说的这个，就是家禽家畜，就这些东西。 对， 其实呢吃这些东西是最安全的。人类大家想想啊，在古代的时候一定是什么都吃了，对吧？那后来为什么只把这些动物选出来作为咱们的日常的这个饮食呢？就证明它是非常适合人的。 对，你去查清宫的膳单啊，你发现那帝后吃的东西其实非常的普通寻常，萝卜白菜，然后比如说鸭子鸡啊什么的，就是普通的我们现在可以吃到的这些食材。那说到这个宫廷的饮食，刚才文杰说到了小说里的啊，那是虚构类的作品。 虚构类的作品。 那非虚构类的作品有一本我觉得可以推荐给大家，谁写的呢？是溥杰的妻子，她叫嵯峨号，她特别喜欢美食，还会弹钢琴，每道菜谱都记下来，非常的详细，告诉你怎么做，讲述她背后的故事啊。 对，有一本书叫《食在宫廷》。 对，就是叫《食在宫廷》这本书，特别棒啊啊！ 就是食物的食在，就是在哪儿的在。 我在宫廷吃的意思，食在宫廷啊。上半时段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要揭晓一下答案。北京人喝酒，好喝酒，从中午喝到晚上，嗯。这种喝酒方式叫什么，崔老师？ 北京人过去呢把这喝酒叫什么，叫肾酒。 嗯， 什么叫肾酒呢？就是啊，就这么二两酒他能喝一下午。哎，你比如说从这个下午2点多钟他就在这大酒缸边上一坐，哎，就是这么说吧，一块酱豆腐，哎，或者呢两个山楂红，一直喝到夕阳西下。 两山楂红也行啊， 哎，没问题，哎， 一根铁钉子也行。 这是真正的这个肾酒的人， 嗯， 真正肾酒的人不是来吃菜的，他只是来肾酒的， 嗯， 来体验这个酒带给人的这种快乐的。他品的是这个酒的滋味，并不是说拿一杯酒咚咚咚。你想想，那他这个人的酒量他是有限的呀。 嗯， 咱们都说《水浒传》说武松喝18碗酒，不是现在的白酒，嗯， 对，筛出来的酒， 黄 酒 啊， 嗯嗯。 所以呢，北京人呢，他重在这种品味，重在这种享受。那么这种喝酒的方式呢，叫做肾。 嗯，哎，这个肾其实在北京话里也有这个特殊的含义啊。 嗯， 肾着点儿，肾着。 就是别马上立刻解决这个问题、嗯、 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也不能不解决，就在那儿、嗯、是吧， 就是咱们就是顺着它 顺着它 顺酒的意思是什么呢？顺酒的意思啊，它就让把这酒啊最充分的啊恨不能融到它的每一个细胞里，它是这种感觉。 对，其实它们共同特点在于拉长了这个过程， 嗯， 是吧， 对对对， 有点这种异曲同工之妙啊。 嗯，相比于山东的这个酒文化，咱们北京的酒文化又是另外的一种感觉。 对、 嗯、 一个地域会滋养和孕育一种文化。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将继续说说北京的味道。我们说北京人吃东西顺四时，其实体现在很多食材上，比如说我们北京人喜欢吃的点心啊，点心怎么顺四时，我们来听一段太平歌词《饽饽镇》。 那烧麦不蒸上坛上有肉饼，回应他勾来了小饼，那锅盔哎挂了着元帅的印，那发面的火烧为那全部的西燕方，那第二炉的烧饼他点够了十碗，那荞麦饼虽两压着后营，那红盔好像惊动了天地，差不多是来之在了馒头城，在那小米面儿的饼背上安下了营寨。 秀美的慕田玉长城， 千古难题，中午吃啥？ 嘉禾一品永和大王，满30立减15，只要你有邮储银行 DO 或 BO 卡。 DO 卡我有啊， 在罗森便利店还有半价优惠，还等什么呢，快走啊， 详询95580邮储银行北京分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清洗国人中国风，夸墙泥赞墙布，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固，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 亲切的声音。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似醉非醉暗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煞有缘，为你广播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说一个城市的魅力在于生活在这里的人，在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在于这个城市内在蕴含的文化、回忆、味道。那今天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要继续跟您说老北京的味道，翻开《京味儿》这本书，再一次介绍一下我们节目的嘉宾，作家、文化学者、北京金牌阅读推广人崔代远先生，欢迎崔老师。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崔代远。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文杰， 大家好。 文杰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题目，是关于北京的饮食的。他说，下列哪种菜里没有鸡蛋？我觉得这道题的难度有点高啊。 哦，是吗？ 我觉得不是北京人可能答起来会有点难。 对对对。 A 木樨肉， B 溜黄菜， C 甩果汤， D 娘娘菜。以上这四种菜品中哪一种没有鸡蛋？一会儿让崔老师给揭晓一下正确答案。我们北京人的饮食很讲究啊，这背后其实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比如说，我们的饮食顺四时，讲究应时当令，到了什么季节吃什么样的食材，而且很雅致。我们四季吃花，因为现在正值秋季，咱就从秋天开始说，秋天吃什么花？ 秋天菊花盛开，当然是吃菊花了， 嗯， 是吧？你比如说，就在这个季节啊，你要按照老北京的习俗，应该吃什么呀？菊花锅子，是吧？啊，很多人啊，包括你看一些个电视剧，你看一些个这个文学作品，都讲究北京人秋天吃菊花锅子。这菊花锅子呢，跟涮羊肉不一样啊。涮羊肉讲究干嘛呢？红红火火，大冬天的，最好外面下着大雪，是吧？哎，大雪封门，嗯，点一个这个火锅子之后呢，吃的是这种热闹劲儿。 嗯， 菊花锅子则不同，菊花锅子呢，它是吃的这种有点这种以文人的清雅这种感觉。所以菊花锅子呢，首先它就真没有羊肉，啊，它讲究是什么呢？这么说吧，参片、肚片、鸡片、鱼片、 虾片儿，它是各种片儿， 都是 鲜的。 主要是白肉啊。 哎，对，然后呢，也是一锅清汤，然后这里头呢有点这种绿颜色的菜，就是这个季节的应季的。你比如说北京人爱吃的香菜啊，啊，你比如说香葱啊等等这些。另外呢，还有两样东西，一般人可能未必知道，一样是什么呢？炸馓子， 嗯， 就跟麻花差不多，但是比麻花要细，它要给它炸透了。还有一样就更有意思了，炸粉丝，就是咱们那个绿豆粉丝，白颜色的，给它下油锅炸烹起来。这个怎么吃呢？就是你把这个汤锅烧开了以后，涮刚才说的那些片儿之后，就是这种鲜的菊花啊，不是咱们说的杭菊啊、贡菊这种小菊花，是这种大朵的这种菊花，把用它那个花瓣啊，最好是白菊花，因为白菊花味道发甜，哎，给它撒到这个锅子里去，让那菊花的清香呢，在这热汤的这熏蒸之下飘出来， 嗯， 它有一种独特的这种清香的气息。之后呢，你㧟到碗里，再搁上刚才我说的这个炸馓子，还有这炸粉丝。这么着你喝起来的口感完全与众不同， 嗯， 这是过去老北京的一种吃法，特别是当时北京的这个文化人啊，啊，他不是愿意附庸风雅吗？就在这个季节就讲究吃这菊花锅子。 对，这一定是文人吃的，如此雅致是吧？ 雅致，对 啊，这个 level 是很高的啊。 还有呢，比如说这个季节喝菊花酒，您过去老北京呢有两种酒，现在好像是见不到了，一种是什么叫莲花白。莲花白是夏天喝的，它是拿荷花酿造的，并不是把这花泡在酒里。你现在很多人听了这么一名哈，他自己就想，那我就把这花泡在酒里，还真不是。它这个花呢是参与了这个酒的制作提取工艺的。还有一种呢叫菊花白，菊花白呢就是在秋天喝的，那个酒应该拿现在的话说属于低度酒， 嗯， 大概也就十几二十度吧，但是最近几年好像看不到， 看不到了， 看不到了啊。 其实很多饮食传统我们现在也没有条件，或者说很多人真的不知道这种风俗了。 这是说到了秋天吃菊花，那咱往冬走吧，冬天吃什么花啊？ 哟，冬天这也难为不了北京人。 嗯， 冬天您看百花凋零吧，但北京人他这个聪明啊，吃韭菜花。 韭菜花 啊，对，哎，就是在这深秋初冬的时候，这韭菜不是结花了吗？你把那韭菜那花掰下来，然后最好自己腌啊。 嗯， 外头也有卖韭菜花的，但说实在的， 太咸了。 韭菜花一个咸，一个它没有韭菜花那种独特的清香味儿了。 嗯， 就是一咸了，那就不好了啊。您别怕麻烦，您既然是嘴馋嘛，别怕麻烦，怎么办呢？您买那个韭菜花，专门有卖韭菜花了， 有菜市场就有， 对对，卖韭菜花了，还不便宜呢。你把那韭菜花买来洗干净了啊，然后就搁盐，搁盐腌，然后还有一什么呢？有一个妙诀啊，您搁一点啊，这梨片儿。 哦，搁点 烟梨，你把那烟梨切成了片，跟这韭菜花一块腌。 嗯， 腌完了以后呢，这韭菜花呢就有这种梨的这种甜香味儿， 清润啊。 对，哎，过去据说啊，过去这东来顺的它的那个调料怎么与众不同呢？就是搁了拿梨片腌的韭菜味儿。 哦，这是一个小窍门，饮食里的窍门。 对，刚崔老师提到那个韭菜花啊，然后我就那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也是咱们书里边提到的，说是这个元代的汉族文人叫欧阳玄。他描绘了这个咱们元代大都时候的风俗，就说了这么一句，叫十月都人加百绪，双松雪酒冰炉服。后边这句话说的就是三样东西，就有这韭菜、大白菜和萝卜。 嗯， 就是咱们老百姓家的岁寒三友 啊，岁寒三友啊。 对，可以这么理解。因为过去啊，你想想他这个到冬天北京这地方啊，他基本上见不到什么青菜。 对， 他主要档口的菜什么呢？一个是大白菜。大白菜大家知道哈，大白菜呢过去讲究东土大白菜嘛，家家户户啊都要存这大白菜。你就比如《京味》这本书里专门有一章叫《大白菜俗中雅》，就是讲冬天北京人怎么吃白菜的这种风俗习惯。 嗯， 再有呢就是刚才聊的韭菜花啊，因为你把韭菜腌制了以后它就可以割了，你到冬天这么讲吧，不光是吃涮羊肉，吃面条你可以来点韭菜花，你像我们小的时候吃馒头也可以搁点韭菜花， 想想就开 胃，是吧？哦，哎，再有呢就是大萝卜，因为萝卜它好储存啊。 嗯， 而且萝卜呢相对来说怎么说啊，它又甜，是吧？又通气。 对 啊，咱们不是讲究这个吗？ 秋冬时节多吃根茎类的食物。哎， 对，多吃萝卜。所以老北京还有一句话叫萝卜赛梨。 刚才文杰说这是寻常百姓家的岁寒三友，我觉得 白菜可真是可俗可雅，可上可下。说这个最好吃的菜是什么呀？啊，文人回答：春初早韭，秋末晚松。那个松是草字头加一个松树的松，松是什么？十字花科的白菜。所以说它绝对不是说这个菜就只有平常老百姓可以吃啊，皇上照样吃白菜，天天都吃。 哎，没错，咱们现在国宴里头是不是也有白菜？开水白菜是有这么回事吗？ 是有这么一道菜，开水白菜啊，这还是属于比较高档的这种 菜。对，川菜里的这个顶配。 对，你看哈，其实很有意思啊，白菜很便宜，起码在北京它是一个很便宜的菜啊，但它永远是主菜，白菜从来不当配菜，香菜很贵， 永远是配菜， 永远 是, 永远是撒在鱼身上的。 说我们来一盘炒香菜， 就盐爆散丹， 是吧？盐爆散丹它也是配菜， 对，它也是个配角， 是这样了， 对， 是吧？ 所以这白菜确实就人就是主角，绝对的主咖啊 ，C 位上的。 而且呢，它怎么说呢？特别适合北京的这种风格是什么呢？朴实无华，但是雍容华贵。 对， 你看看白菜是不是这种风格？ 对，雅俗共赏啊。冬天没有难住这个北京人，也没有难住崔老师。冬天吃韭菜花，咱四季得给人说完了啊。这个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春天吃什么花啊？ 玉兰花啊， 我还真炸过， 是吧？哎，其实啊，不光炸哈，现在咱们很多人啊就不愿意吃油，是吧？一说这有油，好像这东西很恐怖。那没关系啊，您把那个玉兰花啊，一定要白玉兰，记住不能用紫玉兰啊，一定是白玉兰。您把找那个干净的啊，您得确保它没有打过什么药啊，这点您自己得对自己负责任啊。把它漂洗干净了之后，拿那开水烫一下，这是一个关键点，一定呢烧一锅开水，把火关了，把它烫一下。烫完之后呢，您就撒上这个砂糖，搁到一个小瓶里头或者小罐里头，搁上个两三天。哎，等它一打蔫儿，那糖也就进去了，这就可以当成那小菜来吃了。 春天吃花，因为百花盛开，那夏天就更不用说了。 那夏天这各种花都太多了，是吧？啊，这不用嘱咐，大伙儿都会。 对啊，这个应时当令，顺四时和自然和谐统一，其实是我们北京人饮食的一种讲究啊。刚才这个说到了冬天的饮食，咱就说到了这个寻常百姓家的岁寒三友，其中有萝卜啊。其实心里美萝卜也是我们增订的内容，对吧？ 没错，这里头呢专门有一篇叫什么呢？叫什么萝卜赛过梨？你看咱们老说一句话，萝卜赛梨，萝卜赛梨哈、啊。当然没有人说梨赛萝卜的哈、啊，那证明还是梨好吃，是吧？ 对、啊。哎， 但是呢，并不是说所有萝卜都赛过梨啊。你比如说白萝卜、变萝卜，一般的没有说赛过梨的。北京人说的萝卜赛梨特指什么呢？心里美萝卜。心里美萝卜呢，就是外头啊是这种绿颜色的，看着并不好看，呆头呆脑的，里头切开是那种粉红的颜色， 雕的花儿、啊。 哎，没错，是那种雕的花儿。而且这心里美萝卜只适合生吃，一般来说没有吃熟的这心里美萝卜的、你说拿这心里美萝卜炖肉，当然也未尝不可啊，但是好像没见 谁这么吃，它那水气，它那个通透 对 晶莹的劲儿就没了， 对，没了。所以心里美萝卜呢一定是生吃，特别是在什么呀，这种北风呼啸的这种季节， 干燥的季节、 哎、你拿一个这心里美萝卜，让那卖萝卜的啊这小贩给你削成花儿啊，还有呢，给它削成柱，你就那么掰着啊，带着一点那种冰碴儿，吃起来嘎嘣脆， 对、 啊，然后又凉又辣， 对， 哎，又提神醒脑。 冬天啊，我们有时候吃的多啊，就瘀滞，五心烦热，吃点这个，感觉哎呀，真是透心的那种通透、啊。 没错，其实不光是这个萝卜瓤哈，咱们说这种冰清玉洁的粉红色的这瓤，那萝卜皮其实也是下酒的小菜。 其实啊，咱北京人讲究吃啊，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一项吃。那因为是这样，就产生了很多关于吃的歇后语。比如说，我先说一句，说我对崔老师啊，那真是腊月里的萝卜。动了心了、 哎呦，太幸福了 、啊、其实特别多，和咱们饮食的讲究也有啊，比如说这个炒麻豆腐大孤独，是吧？它跟它的这个烹煮方式有关系。小铺的蒜零揪， 是吧？这个还有什么山里卖山里红的就一挂，特别特别多。那其实文姐也准备了很多，就是在我们这本书里找到的关于饮食的歇后语，和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哎，好，其实我印象最深的，我就找了几条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看着呢，它是跟饮食有关系的，完了之后呢，他说的又是别的事儿。您比如说这个，说这个当兵的枪，厨子的汤，他其实说的是什么？就是术业有专攻吧，我理解哈，大概是这个意思。您再比如说像这个砂锅居的幌子。过午不候这个歇后语哈、啊，说的是当时的一个实事，就是砂锅居它特别好吃，过了中午人家就收摊了，他就留下这么一个歇后语来。在我看来哈、啊，这种饮食文化其实代表的就是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种心态，一种生活方式，这也是咱们《京味》这本书所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体会和思考。 没错，北京人呢，他有一种固有的幽默，是吧？要不然相声怎么诞生在北京呢？啊，你比如说过去北京说这炒肝儿，是吧？啊，有很多歇后语都跟炒肝儿有关系。啊，你比如说什么猪八戒吃炒肝儿，自残骨肉，是吧？等等等等。 我们上周六的活动啊，也有一位特别的读者，也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叫张希啊，他在现场分享了一段《北京的味儿从哪里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对啊，京味是写吃的，写老北京生活中平平常常的吃食，什么东西怎么做怎么吃，只要是崔先生提到的必定细细揣摩。京味又不仅仅是写吃的，老北京人的讲究在吃上是最充分的体现，却已经上升为生活态度、精神境界，乃至被台湾美食作家叶余兰称为行为艺术也不为过。不光是吃食，那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精神内涵，它源自爷爷的爷爷开始的生活方式，源自从小妈妈的妈妈的教化修养，源自崔大元本人作为一个文化人的阅读和知识积累，源自这个城市独特的个性和味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秋天我们刚才说啊，一定要吃烤鸭，可是生活中大家发现北京人其实不怎么吃鸭子，除了烤鸭以外啊，说我们今天我们家炖鸭子好像很少啊。那其实这个鸭子这种食材是顺水飘过来的啊，因为有了南北沟通的大运河，南北之间的饮食和文化也有了一个沟通和连接。南京人吃鸭子，后来哎，渐渐我们北方人也慢慢的引入了这种食材。我们让崔老师给讲讲。 嗯，没错，你看哈，其实咱们说老北京哈，指的是永乐迁都以后的北京，真正永乐以前的北京，在北京的痕迹很少啊，只有那个天宁寺的塔，还有这个莲花池啊，这么一片水了。永乐迁都呢是从南京来的，当年呢叫什么呢，十万工匠百万义工啊，经过14年的这种工程，他才盖起了当时的老北京城。所以有一句话叫北京城是水上飘过来的，也有说呢说紫禁城是从水上飘过来的，都有。其实呢说什么呢，说的是北京的这种建成时候的这种物料，包括木材啊，包括石材啊，包括这个砖呢，是从江南来的。更重要的呢是北京的这种人，北京的这种风俗习惯很多是从江浙一带来的。你就比如说我们今天说的北京烤鸭，北京人真正吃鸭子的不多，因为北京不产那么多的鸭子，没有那么多的河虎，南京人吃鸭子多。所以这北京烤鸭你要倒根儿的话，就是从永乐迁都的时候沿着大运河经山东省来的北京。所以你看，我们知道今天吃烤鸭的方式是什么呢，是一张小饼加上葱丝抹上甜面酱，这不就是山东人吃饭的方式，一张大煎饼加上大葱抹上大酱吗？只不过呢是把它精致化了。我们北京的很多生活方式是跟大运河息息相关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讲什么呢，大运河文化带，是吧？北京不是三个文化带吗，长城文化带、运河文化带、西山文化带，大运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条经济文化的命脉。你像我这次首发式呢只请了两个餐厅，一个呢是在大运河南端的松鹤楼餐厅，600多年历史了啊，乾隆皇帝当时都去过，在老的那个弹词里有一段乾隆大闹松鹤楼嘛。还有呢就是在咱们什刹海的 庆云楼餐厅。庆云楼餐厅也是应该是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当年林则徐还去过，所以这个你看这个两个楼都在大运河的边上，我就觉得呢它就意味着咱们北京的这种饮食文化跟南方饮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一个城市会因为水而灵动啊，大运河的意义不仅仅是交通运输上的，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的融合。大运河真正沟通南北之后，中国再没有出现南北对峙这样分裂的局面，所以它的意义真的是让我们越去想越觉得深刻。那其实这本书的封底啊，有一段文字非常的耐人寻味，我觉得也是对北京京味的一种非常精辟的理解。我们现在就请作者给我们朗诵一下。 非常愿意跟大家分享《京味》这本书封底的一段话。要想了解一个地方的人，最简洁的办法是瞧瞧他们吃点什么。北京人注重体面，讲究礼貌，无论贫富都不能失了身份。反映在吃上，无论是宫廷御膳还是市井粗食，都蕴含着真正的手艺。京味所记录的是那些唯有北京